我刚没有提到今天很高兴看到宇轩还有宇环来到我们中间，欢迎你们。今天是4月第一周，也是幸福圣餐主日，主的晚餐的主日。请你们打开圣经，我们还是按照之前我们用的主设立晚餐的保罗教导关于主的晚餐的经文，在哥林多前书10章和11章。先看哥林多前书10章16到17节，由我来念。我们所祝谢的杯，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我们所擘开的饼，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因为饼只是一个，我们虽然人多，却人就是一体，我们就同享同一个饼。然后在哥林多前书11章23到33节，我当日所传给你们的是从主所领受的。主耶稣被出卖的那一夜，他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他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来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就是宣告主的死，直到他来。所以，任何不按规矩、不按理吃了主的饼、喝了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体和主的血了。因此，人应当省察自己，然后才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他的吃喝就是定自己的罪了。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和患病的，睡了的也不少。我们若是先省察自己，就不至于受审判。而我们受审判的时候，是被主管教，这样就免得和世人一同被定罪。所以我的弟兄们，你们聚会吃的时候要彼此的等候。李叶，转过来，你看着我，我让你看我们领圣餐。我这礼拜有请你们先看西敏小奥里问答，我们任性的标准之一，第97问。西敏小奥里问答第97问说，要按理要相配的领受圣餐有什么要求？答案，要按理或相配的领受圣餐，领受者应当检验自己，省察自己。是否有知识来分辨这是主的身体？是否凭着信心以他为粮？是否有悔改、有爱心，并且心的顺服，免得领受的不配，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所以按照小要理问答97问的 guideline 的引导，吃主的晚餐的人必须检视自己是否有知识、有信心、有悔改、有爱心，以及所谓心的顺服，才能够按理吃喝主的晚餐。所以弟兄姐妹问自己，可否有知识？我可否有知识认知这就是主的身体？这什么意思？主的身体为我舍去的，他叫我拿来吃。我的主，永生上帝儿子，怎么会有一个有血有肉的身体可以给我吃？他凭什么？他为什么舍去，为我舍去他的身体？他凭什么邀请你我吃他的肉，喝他的血？检视自己可否有信心，可否有信心？我相信我主上帝儿子真的给我吃他的肉，真的叫我喝他的血，而他的肉和他的血真是可吃的。我是否凭着信心吃着饼喝着杯，就吃喝我主耶稣基督，就有份于上帝儿子，就有永生？检视自己是否有悔改。悔改，我可否承认我主耶稣基督是为了我的罪，不是为了其他人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是我送他上十字架，他为了我的罪赦免而流血。而我的罪，我每一个具体得罪上帝得罪人的罪，正是我的每一个罪，把永生上帝的儿子 钉在十字架上，因此我为这件事忧伤痛悔。爱心，检视自己是否有爱心。我可否确实知道我主耶稣基督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他爱我并不抽象，不是口号，因此我爱他也绝不抽象，也绝对不是口号。他为我舍去自己，我怎么爱他？我理当能够为他舍去一切。新的顺服，检视自己是否有新的顺服。这个用词 New Obedience 表示这个顺服不是你自己刻苦己心做苦工所做出来的不甘心的顺服，而是一种不是出于你自己，源自于一个新的生命原则的那种顺服。因此检视自己，我的顺服不再是为自己积功德的好行为，因为既然我主耶稣已经为我付上罪的工价，我就不需要再为自己积功德。我顺服他，因为我爱他，我倚靠他赐给我的力量，就能够顺服他，就能够爱他所爱的人，就能够为彼此舍命，像他为我舍身。所以弟兄姐妹，这样子的自我省察是来到主的餐桌之前必要的前置作业。就像你受邀参加王的筵席，你必须穿礼服，否则就要被扔在外面的黑暗里，在那里哀哭切齿了。因此按理领圣餐是我们必要做的工作，但这并不是我们赚取食物的功劳。你可以说按理领圣餐是就是按照我们所领受的真理来表达我们的身份，就是说你怎么领圣餐就印证你是恩上加恩还是罪上加罪。因为这样子的自我省察带出一个非常吊诡的结果，这个结果就是一个自认配得吃主的晚餐的人，就是会想我又没有犯罪为什么不能吃的，那样子的人就吃啊的人，这样子的人往往是不配吃也不该吃的人。而正是那些认为自己不配吃的人，正是那些会说主啊我是个罪人离开我吧，那样的人才正是应该吃主的晚餐的人。主的晚餐是给主的肢体吃的，就是他舍命赎回的人，也必然就是基督在地身体的肢体，与他一同死一同埋葬一同复活的人，就是委身在基督教会里面的成员。我们认定来访新福的弟兄姐妹是某个教会的成员，因此邀请来访的弟兄姐妹与我们一同吃主的晚餐。但是如果你持续在新福聚会一段时间，我们邀请你成为新福的会员，好与我们一同擘饼。然而如果你没有委身在一个基督教会，就算你认为你是基督徒，就算你有受洗，这不是给你吃的。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求你使我们坚守我们所领受的，免得有人夺去我们的冠冕。求你叫我们承认你儿子是为了我的罪舍去他的生命，就求你叫我们渴望吃你儿子的肉喝他的血，就越加效法他。他怎样为我们舍己，我们理当为彼此舍身。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舍去自己之前你没有忘记我们，我们在你的心上，就求你叫我们总不忘记你，总思念你，不论你在哪里，总是明白我们属于你，你属于我们。天父，求你叫我们这些未曾见过你儿子却爱他的人，今天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就得到满足，就确知我有永生，就越加渴望要见你儿子的那一日。因为我们中间没有吃喝自己审判的人，为上帝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缘故我祷告。 心的。我们人虽多，所领受的却是同一个饼。我们的主被卖的那一夜，他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去的，你们拿去吃。你们每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这样才分享。回想到那天晚上，在我们主上十字架之前，在那第一个晚餐的时候，我猜他的门徒都还不尽明白主的晚餐的意义。但是你我如今明白了，比他们那天晚上更明白。明白什么？明白就是主耶稣他必须先死，他才能够赐给我们他的身体。而我们是有份于他的死与复活，其实也就是有份于使徒的用词是与他同钉十字架。这块饼，他的身体，就代表这一切主耶稣所赐给我们的恩典，包括他自己。你们拿去吃，你们每当吃的时候，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他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我立约的血是为多人流出来的，使罪的赦免。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来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我们就是宣告他的死，只等到他来。”只等到他来，也就认知我们在地上领受他的晚餐的时候，我们是来到主的餐桌前。这饼是他赐给我们的身体，这杯是他为我们所流的血，但是他如今不在地上，在天上。Right? 所以我们不是凭着眼见吃他的肉，喝他的血，乃是凭着信心倚靠圣灵，就真真实实的，当你吃那饼喝这杯的时候，就确实的就如同凭着信心，就如同你就是领受你主耶稣他自己。 所以当我们吃这饼喝这杯的时候，宣告是宣告他的死，也就是宣告他为什么死，为你我的罪死，只等到他来。你们拿去喝，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来纪念我。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求你将这可见之道长存在我们的心思意念之中。我们既然领受你儿子我主耶稣基督，就求你叫我们遵他而行，就求你叫我们行事为人与他所赐给我们的福音他自己相称，就愿我们吃他肉喝他血的人身上就常带着他的死，好使他的生命也显明在我们身上，以至于我们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得着基督。为了他的缘故我祷告。